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84集。 你跟那只乌龟有血缘关系吗？ 你突然没头没脑问了一句。橙子怒了。 呸！你跟乌龟才有血缘关系呢，我不过是跟小科学的游泳而已。 忽然注意到了什么，抬眼盯住逆的眼睛。 哎，你说那只乌龟，你知道小可，你早就认识我。 逆静静地看回来，不置可否。橙子的心底慢慢变凉。 你还知道什么？ 逆不语。橙子的爪子揪住逆的领口。 你不要跟我装哑巴，你跟我说。 他只是稍微用力揪了一下，逆整个人就朝他倒了过来。他这才想起逆还是虚弱得很，经不起严刑逼问，连忙扶住他，让他靠在自己身上，心中浮起了一丝悔意。 他身上带了这么严重的伤，跟他一样被关在这水底的墓室里，他怎么可以怀疑他呢？ 正迟疑着想说一声对不起，肩头却传来轻轻的话声。 我还知道你经历过一场海难，失去了双亲。 橙子的身体僵滞了一下，他本来以为逆只是知道他与离的关系，没想到逆提起了更久远的事情。逆用那种梦呓一般的声音继续说道， 有人救了你，你活了下来，长大了。可是有一天，你的屋子发生了一次爆炸，一个女子被误当作你挟持，随即发现抓错了人，又放掉了。 橙子的肩抖动了一下，就想抽身离开，不想再给这个人当靠垫了，却因为这个人软软的倚靠，居然没有忍心，就继续让他靠着。逆却明显感觉到肩头的僵硬，挥结忍痛一般合上。橙子颤声说， 是你，原来是你，为什么想要抓我，不惜伤害离，为了离的龙魄吗？ 你轻轻摇了摇头， 我不知道龙魄的事，一直不知道，直到那次挟持失败，又被臣察觉，他找到我，出手打伤我时，我才从他口中听到龙魄二字。他也以为我是要毁了龙魄，是要毁了你。 臣打伤你？ 我的大哥，他很生气，出手好重啊。他们就是那样，表面上打打闹闹，实际上感情深厚，对我却完全不同，我算什么？ 他凉凉地笑了。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与离的龙魄的干系，真的不知道。我没有想伤害你，没有啊。 橙子的心被这轻轻念叨的委屈语气揪痛，不自觉就冒出了一句， 我相信你。 你忽然没有了声息了。橙子等了一会儿，忍不住催促， 那你究竟为什么想抓我？ 我没有跟陈说真正的缘由，他说我想伤害离，那就算是吧，不过是让人多了些讨厌而已。他们讨厌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不在乎。其实我抓你是因为那场海难本不应该有生还者。 接下来逆的叙述给橙子的脑袋带来嗡嗡嗡一片疼痛欲裂的震响。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讲起，有多久呢？丽也说不太清楚了。龙族的寿命虽然长，但也不至于连自己的年龄也搞不清楚吧。可是逆就是搞不清了。他说因为没有人在意，自己也懒得记，所以也搞不清自己究竟来到世上多少年了。橙子同学又心疼了，替梨子揍自己脑袋一下吧。 逆的母亲是水妖族的公主，美丽的银发，纯净的灰眸。逆从小跟着母亲生活在水妖族群的洞穴里，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。有一天，有些衣着华丽的人闯进族里，将年幼的他从母亲的怀中夺走。母亲凄声的哭喊至今还回响在耳边。他被掳到了一个华丽的宫殿中，被摁着脑袋跪倒在一个陌生男子脚下，被要求称这个人为父王。他抵死不喊，嘴唇咬出了血。后来他才从别人口中断断续续知道，这个自称是他父王的男人是龙族的王。多年前，龙王一次出游，偶然遇到他母亲，美如梦幻一般的水妖公主，然后就上演了一场始乱终弃的悲剧。对母亲来讲是彻头彻尾的悲剧，对于龙王不过就是一个插曲罢了。高贵的神族是不可能娶低下的水妖为妻的。对于这种事情，母亲的哥哥水妖王虽然心疼妹妹，也是无可奈何。水妖公主的心碎了也就罢了，偏偏怀上了龙种，诞下龙子。一个粉雕玉琢的娃娃，多少能够抚慰那一颗破碎的心。偏偏这事儿又让龙王知道了，他知道这个儿子存在，龙种怎么可以流落到妖族手中？收回。于是逆就被抢走了，生生从母亲怀中抢走，也夺走了母亲唯一生存的理由。当晚母亲饮下了毒药，逆喉咙有些僵硬，被迫暂停了讲述，压抑一下胸口生疼的痛楚。他清晰地听到耳边传来一声抽泣，橙子哭了，为了逆的不幸的过去。除了母亲，从来没有人为了自己哭泣过，包括他自己，眼泪表达不了那样的痛苦。可是逆的心底被忽然漫开的酸软侵蚀，他出现了一瞬间的犹豫，要不要继续讲下去呢？逆清楚地知道，等听完这个故事，他倚着的人就会跑开，很可能还会跑开前踹他两脚，然后有多远跑多远。可事实总是要面对的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，只是没有想到逆本人居然是其中最可悲的一个角色。继续讲下去吧，事到如今他能做的只是告诉橙子真相。 我是偶然从水妖仆从的对话中知道那个消息的。 逆从水晶宫中的水妖仆人的窃窃私语中知道母亲服毒身亡，他连抚着母亲的尸骨痛哭一场的权利都失去了。龙族对他看管得很严，他无法出止境城一步，仇恨在心中滋长蔓延，终有一天，终有一天是要报复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